Cheers! 三运动士成为东方戏剧之星。那么参加搿场演出呢，的确心里向蛮亢奋。那么照道理来讲呢，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，因为从平台的师承关系来讲，我的上山云关了点青辣海。因为一个先生尹颐之啊，尹颐之的爷是尹三庭了先生。那么我先生李石庭，但尹三庭是师弟兄，所以唐王的四十妹。那么有些来尹颐之呢，又跟杨振荣。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，我辈分占个一级。那么上山云第二个先生蒋云仙，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，本来是不搭嘎的。那么蒋云仙搞把那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，那里平摊着。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？让上山云自家来改吧，我把搞不清爽了。你两家在唱台头，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戏曲。杨乃武三百才，今朝日里向银幕上破气四银。今朝夜里向两家头的美食当中旁头。现在杨乃武一口，只看见个三百才来响不落地，都神得闷声不响。立刻来当，让我上去捐一声。杨乃武走到你门里，恭恭敬敬。啊，师妹，若是杨乃武，只想与你 两兄。小白菜已经上不上？杨乃武啊，你对我唱什么啊？哪够当的？说明身体一般。 不错了，再来，再丢到你的门里，啊，师妹，请坐 下。 这是杨乃武礼唱四个座，三不彩，礼别四别，礼都不礼，彩都不彩。那杨乃武想，两只眼睛急切，盯了三不彩的浪口。 你不像了，啥情况？听说三十八菜还为得接出两只千来斤，盯到子那杨乃武了浪 吗？眼光把眼光碰头，虽然这些辰光不声音，但是眼神里向侪是海话了。没我生人不行生去一心人生 真。 到你最大的门前门来的，让侄儿先听。带三一个朋友姓三点水的生，加上个上的，得个得，接生上的，因为得的，一水好三一，人家不离个要啊，叫你生三喜儿。每年的老规矩，大概下来，带三一。谁在歌中叮叮眼睛们老对你说，有个神人也带给他来唱大歌的。你呢，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，一曲三言对舞。新裤子半年，哎呀，上的上的，得个得些身上的，因为对的，一水好三言，人家不离个样啊，叫你神三喜儿。每年的老规矩，大概下来。第三一，谁在歌中叮叮眼睛们老对你说，有个神人也带给他来唱大歌的。你呢，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，一曲三一对舞。新裤子半年啊，我哪一个来听你呀？你也唱个呀？哎呦，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以前呢能唱。后来啊，自个儿不好不争气，抽上了大烟。您听，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您甭走，我们这儿有人唱。我有一个侄姑娘，今年只有17岁，长又长得漂亮，哎呦，唱又唱得好。您甭走，您要听唱，您甭走，她马上就来。我瞅瞅，我瞅瞅，是不是来了？哎呦呦！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您瞧，他不是来了吗？喏喏喏喏，就在那里边。记得一只忙中闺女一只，在家里你得谁知个方向外高头去一看呢？哎，这口的心里勾个一个姑娘，因为我姑娘大气个她呀，姑娘李空山的那样子，口不清爽，但是正宫。一张冷酷我是没听说，这口气里身上像张一天上开过个几百出进了母的脚上像一双裤袜子，一脸的抖鼻子会来门前，水里像拎着两张袋袋，水楼的姿势还四个是冷的电话上个是尿浓豆子漂亮。这口气各位姑娘越追越近，越追越近，追得近，看得清，反正是对了一张面孔一看啊，东东一吃后意料之外，反正是中档次飞到楼梯上子打出来的姑娘，中国人貌不惊人，而且说不可耐。相反，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，那可里三家不用。云衣裳，黑发辫子，满里大光，泥石大火，毛上黑道，红白斗车，十分不让，微微的眉毛，心月相仿，高高鼻梁，开阔的印堂，眼眉轻抚，视柔汪汪，西用的智人，西八个马上，两耳夫妇，冷酷玉阳，这像车的细哈地上，党员的第一步，还有四个字，叫王能有。我身在缅甸，样样世道，面露平定，虽无提高，这盖一层衣斗，高一层衣裳，浑身有彩，还有名堂，这上一份特许，当一份特胖。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，上有最高的人工装潢，可是菩萨在也上当。中国四大美人不能跟你比吧，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，只能给清理了神经的比了。哦，反正是你们两人，苦姑娘都是你好。各位姑娘的，先后子我也肯摆了啦。各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。哎，啥子话？姑娘不来听卡不得，姑娘一旦来听卡不住路到位的买出来。为啥一个人就是大家随地二手在家人的身上像插个香水，等都一样随地二手不等大家知道。开车人就是张张叫马正是张张上像一个 水土两只娃娃们，我过去谁吃撇蛋个外公娘。只可见个外公娘最带人秋子里向，我狗瓜子擦一擦开，狗忙成狗瓜子往下一放，狗背都是牡丹水里向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，心里浪一浪高尚，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。二叔，今儿个奶奶怎么样啊？ 哎呦，别提了，差点开不了厂。 真的？ 还好，后来啊，来了一个观众，给了我一大把子，大概有五六毛呢。 真的？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？ 从来没见过。新的，他还没走呢。No, 就在那边。看见没有？那边，是马成闺女呢。 啊，是吗？ 嘿，电视内非教室口几个位公娘不大直播。公娘口几的非教室还不大紧张的。 少姐，你到上哪过？龙体样子呀， 来个观众才是非夫最真。 哎呀，各位听客，恁个眼圈，恁个眼睛，恁个先生，恁个大方家。

说魏西是啦，但是伤西陵门心中后泪 那 yeah 一点，小弟是来打戏的呀。 哎呀，关系嘛，你也讲过，讲嘛好讲，玩一个他是一个他，我哪能不欣赏你？彩屏， 嗯， 究竟什么事？ 那。 吃过汤。